80，天津店的地址是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丰和东园2号楼3单元50室。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洪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理，有理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理》。 儿童的啊， 儿童的， 嗯， 都是心理的疾病， 对， 自闭症、 多动症啊、 多动症、 嗯、 孤独症， 嗯， 这个和心理都有关系。那怎么就不爱说话呢？自闭，这个社会引起的。生活环境引起的 竞争啊， 对， 压力 大引起的，这个问题太多，都能导致人的心理不平衡。有一句话，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 对， 人人都有不如意的事情， 嗯， 那你不是变成了人人都有心理不平衡的事吗？ 对， 那不人人心里的都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吗？ 就等于说不平衡的事儿十有八九， 不平衡的事儿十有八九， 对， 那就是导致我们整个人类绝大多数人心理失衡， 嗯， 的事情太多了， 嗯，这心理失衡必然导致生理失衡哈， 导致生理失衡。 有句话叫心平气和哈， 对呀、 啊，你心理平衡，这个气机才能调和哈， 对呀、啊，平衡才能没病嘛，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反胃，这个反胃就这个问题不解决。这影响多少人的健康？ 对， 那你就说这些个什么忧郁症啊、抑郁症啊、焦虑症啊、烦躁症啊，什么失眠呐、啊、精神失常啊、什么自闭症啊、孤独症啊，你说这样加起来，由心理引起的病，你说那有多少？所以这个心病，既是这个病因，又是雪上加霜。他本来这病，那生病就不好治了，越是生病不好治。他心病越严重， 对， 心病越严重，生病越严重， 恶性循环、啊， 他就进入个恶性循环。 对，嗯， 那么治胃病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 从心开始， 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嗯， 咱就别说生病了，就把这个心病解决了，我说咱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就很大。 哎呀，那不是一般的大呀， 真的不是一般的啊！别说都解决了，哪怕就一样失眠解决了， 就是， 或者就一个抑郁症解决了， 嗯， 或者就一个孩子的自闭症解决了，那也1000多万呢、啊、 那不知道拯救多少人呢。 你说这个治胃病这有多重要啊，就是咱们今天讲治胃病讲心病，目的治胃病能把这件事解决，那么这件事怎么解决，用什么解决，这又回到这个实践上来了。这个世上啊， 嗯， 有很多事儿啊，叫有心栽花花不开， 对， 无意插柳柳成荫， 嗯， 有很多事情都是这么无意当中发现的，真是说特意研究啊，有时往往还真就研究不成， 嗯， 就像我说那列文虎克似的，你说他哪有什么想法，我就上什么高等学院， 嗯， 我就一定要研究什么一个显微镜出来。你看他怎么知道有微观世界？ 嗯， 都不知道有微观世界，你研究什么显微镜呢？ 就是啊， 人不会有这种想法。他就无意当中，磨那玻璃片，突然就发现把俩镜片落到一起，看见眼睛看不见那个小东西了。 嗯， 看那蚊子腿儿，一瞅像兔腿那么粗，看那一个头发丝儿，是吧？搁显微镜底下，是吧？那像大木头棒那么粗，他就感觉到有乐趣了。 嗯， 看来看去，一下看到细菌了，还有小动物，还有小人果，他就是一个重大的发明。 嗯， 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就是无意当中发现了这个问题。 嗯， 那么呢，咱们今天说讲治胃病，治心病。那古往今来到今天，谁把什么心病解决了？一般来说，心病说是还需心药医。 嗯， 那啥是心药啊？ 对呀、 啊，是吧、嗯？现在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一般呢，什么心就是那些心理疗法哈、 嗯， 什么怎么转移疗法、暗示疗法、 嗯、 大笑疗法，反正说方法很多。 嗯， 他这些方法吧。你说有没有效？有效， 包括是这个精神药品啊。 哎，还有一句话呢，叫无巧不成书。 对， 就是有些事啊，是巧合也好，还是无意也好，往往能发现很多从来没发现过的事情。这个基础，你从开始养这个基础的时候，每天就得经今天平均用料这一千只鸡，总的用料数是多少？ 嗯， 平均每一只鸡的吃食的采食量是多少？因为它鸡雏啊每天在增长嘛， 嗯， 它增长吧，它采食量就逐渐增加，一开始吃一点点， 嗯， 然后呢，哎，达到这个50颗、100颗、200颗，是吧？ 嗯， 它每天在增长， 就看它是否符合正常标准啊。 对， 嗯， 然后吧，开始称它的体重，不光。腰它的采食量，还得称它的体重，刚出壳前是多少？一周平均体重是多少？ 嗯， 一个月平均体重多少？这个三个月平均体重多少？根据它的生长状况， 嗯， 调整营养。它发育不好啊， 嗯， 体重上不去啊，它得平均得达到体重多少？产蛋才能上来， 有个指标哈， 得有个指标。它体重没达到指标，这鸡就开产了。 嗯， 这个呢，产蛋率上不去，达不到最高值、最高峰，所以这群鸡呢，最终经济效益 就上不来， 上不来。 哦， 所以平时啊，就得跟踪这个调查。那么呢，开始的时候吧，它有曲线图。那个正规养殖场和那老百姓啊，它不一样。这普通老百姓养个300、500的，得整这个干啥呀？ 就是嘛。没有这么做细致工作的啊， 他不关心这个、嗯、但正规的养殖场，尤其是养种鸡的养殖场， 嗯， 你必须每天来了解它采食量、 嗯、 从采食量能发现它得没得病。它啥事没有，采食量突然下降了，这个鸡群来病了，你根据它的吃食你就知道， 就能判断出 它这个健康状况。 哦， 你根据它的体重你就知道它以后产蛋能产多少，你通过曲线图就能看出来， 这叫科学养殖哈。 哎，叫科学养殖。 嗯， 哎，不是粗放的。 嗯， 那么在这个曲线图呢，它不是很平稳的往上，不是，它老出那个像锯齿一样，这个曲线呢上去一段，哎，就下来了，然后又隔几天又上去了，完了隔几天又下来了、嗯、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打疫苗，每次打疫苗吧，它老把它抓住。 嗯， 哎，抓住以后吧，那个它就惊吓。这一千只鸡，每一只鸡抓一次，这一千只鸡都抓完了，都打完了， 嗯， 都吓个半死，所以第二天都不吃食，不吃食，那个采食量的曲线图就下来了， 嗯， 那曲线就下来了，完了这时候你要体重，体重的曲线也下来了， 这问题就反映出来了哈， 哎， 嗯， 就一点就不太差的，所以这个养殖业啊， 嗯， 就由于应激反应，这个叫应激反应，惊吓， 嗯， 应激反应导致的这个鸡群呐、啊、不能。平稳的健康的成长，它老受刺激， 嗯，忽高忽低， 忽高忽低，忽高忽低， 嗯， 这个对养殖业影响就非常大。 哦， 后来我们就发现，给那个食啊水啊都不吃，这全都抢没了，跟正常采食量一点没有区别。当时我们不明白呀、啊，为什么以前打完了第二天基本都不吃， 嗯、 得一个礼拜才能缓过来，这怎么像没打一样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黄土代替饲料。 黄土， 黄土， 这个技术呢叫 TR 饲料，这个黄土能加到20%左右，这个小鸡儿吧还没毛病， 这什么原理 太好， 是土东子这个有微量元素， 哎，土里吧可能是和微量元素有关。 哦， 这小鸡儿就喂用土，因为那年我见到王教授的时候吧，我们先在鞍山，辽宁鞍山有一个叫辽河饲料公司，我们到他那个饲料公司啊去考察，就看他大门外呀、什么拖拉机啊、小四轮子啊、就是给他送黄土的车排大队。 哦， 哎，我们就奇怪，我说你们往饲料厂送黄土干什么？他说这黄土啊是往饲料里加的。 哦， 加这黄土吧能节省粮食。完了这个小鸡长得吧比不加的还好，就这么的，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我们找到的南京生物技术研究所。 哦， 这个技术是南京，实际呢就是这个王教授是他研究的，他把这个技术也给我们了。我们呢也给小鸡用上了，用了以后吧，就是那次打疫苗说小鸡没有应激反应，我们就不知道是加这个黄土起的作用不是黄土的作用。当时很高兴，并不知道对人体健康它有什么作用。没有这个想法，我们只知道这下妥了。在养殖业上不怕应激反应，这个东西呢对养殖业有好处，那好处太大了。因为整个动物应激反应造成的损失在养殖业上那全世界那非常大， 业界的一个难题。 业界一个难题。你就说有时候那个养鸡场进一只猫，那把那鸡群呢、那正产蛋的时候一惊吓，它整个的鸡舍就那叫炸营。那哇哇响啊，轰一下子，整个鸡舍轰一下子，那小鸡开始惊吓，然后多长时间就不产蛋。所以在产蛋期间是绝对不能打疫苗的。打完疫苗这鸡就再不产蛋了。产也很少了。这就是对这个养殖业的损害嘛，损失嘛。那产蛋之前它是没产蛋，它对它生长发育有影响啊。 对， 长长呢完突然惊吓一次。隔一段时间整个产蛋前得打10次疫苗，那你说对它发育 说要承受10多次的这个惊吓， 惊吓嘛， 鸡的胆子特别小哈。 它胆量确实很小。那么呢就这件事儿，我们就是感觉很高兴很快乐。啥叫临床应激我没听过，我就问我说那个什么叫临床应激。他说呀，就是这个病人一旦他感觉自己得的病不是好病，或者他知道自己得的病不是好病，他心里就开始产生反应。 说白了就是心理反应啊。 心理反应。就这个心理反应啊，有的人特别重，特别重的叫绝望 崩溃。 崩溃，说这个人吧他一旦绝望崩溃，这人死的就快，就是什么药对他们都不起作用。因为他绝望了。这个应激反应有多重要，他说吧，这个临床应激啊造成的损失太大了， 危害也大， 危害太大了。就怕他这病一知道就不好治，抑郁症、失眠、精神分裂、精神失常、孤独症、自闭症、焦虑症、烦躁症，一切都是心引起的，都不好治的原因都在这儿。当时这个苏教授这么一说，我一切就受到启发，我说妥了。他说不好治， 对， 就像那中医说那个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也，就没法治了，把阳气伤了，阴阳不平衡了，你再咋治也治不了了。所以我把道理想要给谁我就这么一说，把阳气一补进来它阴阳就平衡了，这个阳就调它那个阴。阴阳二气相互转化，相互调节，相互抑制，相互依赖，保持阴阳平衡， 就自然好转了哈。 它阴阳一平衡，它平衡了，它那病它就消除了。它自然就消退了， 自消自灭了， 自消自灭了。就说呢有一句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 就是 你看有些人呢、平时说哎呀那早死早享福，有的说早死早脱俗， 话是那么说的、 一上阵仗 就是 都怕死， 都怕死。 哎， 不论你多大年纪哈， 所以他一看这个感觉自己不好，他就绝望。人一绝望 一想到自己要死，不舒服，整天不舒服。中医说那个阴，主物质，主形体嘛。 嗯， 我们人就是物质，就是形体。 有形之体哈。 有形之体嘛。 嗯， 用这个单细胞呢，用第二基因组呢，就把这第一基因组就调平衡了。 嗯， 就把这阴调平衡了。它一平衡呢，他心就不难受，他心里舒服， 就开朗了哈。 心里一舒服， 嗯， 他精神就好。 对， 心情好，精神就好。 对， 这病呢，好的就快。 他精神好，这个免疫就好哈。 哎，免疫就好。 嗯， 这个说失眠也好， 嗯， 抑郁症也好，应激反应也好，它都是最终神经系统紊乱。 对， 嗯，说精神，啥是精神？ 嗯， 它和神经系统能分开吗？ 对， 我说我上台讲话，往那一站，大脑一片空白， 嗯， 就站那冒汗，口干舌燥，那心咚咚咚咚跳，那是什么呢？就整个神经细胞。瞬间就紊乱了。 对， 神经是由细胞组成的，它没有细胞吧，它就传递不了信号信息。 嗯， 你说这个人呐、啊，这生命它就非常奇特。 嗯， 真是这个你说不清楚，还能想事，还知道哪块疼。 就是 你看这信息的传递， 嗯， 靠啥传递呀、啊、靠的神经细胞传递。 嗯， 细胞是阴，搞这个单细胞能调这个阴，搞那个阳能调它，一调了以后呢，它就平衡了，平衡了就睡着觉了， 嗯， 心就不难受了，看不着希望还能睡着觉吗？ 你这块不解决啊，吃什么药都不行啊。 对呀、 啊 嗯、可是他这个心病一好，他一宿宿能睡着啊， 嗯， 他第二天就有精神头。 对， 他就有体力。 对呀、啊、 就有抵抗力，这病才好得快呀。他一宿宿不睡，他第二天没精打采，他哪有抵抗力？ 这会有直接影响的、嗯、 对呀、啊、他没有抵抗力、嗯、病他咋好啊？ 就是嘛， 这抵抗力的作用，免疫功能的作用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救助那些人，那小来小去病谁让你救干啥呀？再说咱也不能救那样的人呢，把他一捅开啥都不是，还是以前说那句话，大道至简。这个当你不明白的时候啊，越整越复杂，越整越乱套，越整病越多。当你明白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一通百通，以不变应万变，一劳永逸。这个越整越复杂和越整越简单，其中就是一个调节平衡和不平衡的问题。调节平衡了，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 这治胃病的核心理论、啊、 治胃病的核心就是调节平衡、嗯、 平衡。 但是你要不明白调节平衡的作用，越整越不平衡，越不平衡病越多，病越多这个越麻烦， 嗯， 就进入恶性循环了。 真是哈、啊、 哎， 这不懂这个道理啊，可能越治越失衡， 越 治越乱，越治越麻烦、啊、 对。 嗯， 就好像之前我举那个例子， 嗯， 咱们家那厨房常年多年呢做饭呢， 嗯， 烟熏火燎啊，是吧，里头那净些个脏兮兮的油渍啊什么的哈、啊、就是不知道用啥能擦干净，用河水也不行，用井水也不行，用凉水也不行，用开水也不行，用温水也不行，越整可能越脏。其实呢，非常非常简单。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就是碱性物质，洗涤剂，清洁精， 嗯， 是吧，一洗干干净净，这就叫一通百通， 这就叫对症。 对症，什么豆油的，什么荤油的，什么柴油的，什么鸡油的，你不管是什么油，只要是油，不管是多少种，你是10种是100种还是1000种油，它都怕这个碱，这个碱性物质就给它分解了，这就叫一通百通。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病，你是什么系统的病哈，一个平衡， 哎，只要一个平衡， 全部都能化解， 全都化解了。只要你把这平衡给打破了、 嗯、 越整越不平衡。 对， 越不平衡这病就越多。就是它的机理还是那句话，不是治病，要是治病的话 抑郁症、失眠，应该说早都治好了，哪还会有上亿的人得这种病？ 对， 这种调节平衡，这个绝对符合自然法则，符合他这个道理。 顺应自然啊， 顺应自然。你就像那个生气， 生气， 有人就爱生气。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生气，在作病。吃完了胃就不舒服。 对， 生气吃饭。有人说气得你胃疼，气得你肝疼， 就是 这是气大劲儿的。生气是什么问题？是神经系统、精神，精神异常引起神经系统异常。 对， 神经系统是什么？是细胞，是阴。这个中医讲的阴气，能调这个阴气的，一生气，哎，它就这个失衡；搁阳一调，它就平衡。它一平衡。胃就不疼了，生气胃就不疼了，气得肝不舒服，发闷发胀，它就过来了。这就说明呢，这个阴阳调节、阴阳平衡，它符合道，符合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平衡，这个规律就是平衡，就这个呢，就是让你平衡了，就是渴，渴就是喝水了，喝水就不渴了，你用别的只能缓解，啥都有效，什么招都有效， 这是铁律啊， 铁律，你吃点大萝卜都管事儿，但是还得渴死。所以呢，这个水符合道，符合法则，符合规律，其他都有效，但是都不能彻底解决，它就是这么回事儿。 对， 神经系统就是由神经细胞组成，神经细胞就是阴，阴就得搞阳调，搞药就根本就不好使，搞阳一调它就过来。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心病， 什么事儿都是这样，你要给它搞复杂了，这就难了，越简单越好操作。 对， 你一把它搞复杂。就神秘化了， 对，这个很多事都是人为的复杂化、神秘化了。 对呀、简直就神之有神，你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越神秘，你越没主意，你越不懂，越不敢试， 越不放心， 就得听人咋说这是咋地了。所以，因为你搞不明白，那么呢，你要一简单化了，就全明白了。这层窗户纸一捅开， 对， 就全一目了然。 而且还得这个听全、听透、听明白啊。 对。但是就是完全听明白了，你看他就知道，他就是这么个道理，就这么个原理，实际很简单，但是你要搞不清为啥失眠，什么原因，机理要是不清楚，这事儿这病你就不知道针对啥，你就不知道用啥解决，所以他就好不了。那通过中医的理论，这个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也。那啥是阳气？啥是阴气？啥叫阴阳平衡？啥叫阴阳相互调节、相互转换、相互依赖，保持阴阳平衡？那你要搞不清楚，也看见了阴，那古代看不见呢？光说由父母之精，这个阴是由父母之精所化生，那父母之精是啥呀？过去谁看见过精子？谁看见过卵子？是列文虎克发明的显微镜看见了精子、卵子，还看见了阳。它不应该叫细菌。既然精子、卵子叫阴，那这个就应该叫阳，那这就叫阴阳二气，它俩相互转化。那怎么知道的呢？多少年？20年、10年，用阳一调就过来了，这就已经证明了。 这就是硬道理哈。 这是硬道理啊！好了，就是硬道理啊。 对， 你说破大天没用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失眠，就是如果通过咱们讲治胃病，让大家呢都明白这个道理，整个神经系统它就自然就没病了。这就是全民健康从治胃病开始。 对， 就是这个人的行为和病有关。啥叫行为？就是这个人净做恶事儿， 心态啊， 心态，净做坏事儿。那你说，就这个东西对他能起作用吗？起不了作用。就是人呐，能不能快乐，这也取决于精神、 思想意识哈， 思想意识和这个神经系统平不平衡。那神经不平衡，他就得抑郁症吗？ 对。 那么这个它是由两部分组成。我刚才讲这部分呢，是内因，就是失眠也好，精神病也好，抑郁症也好，孤独症也好，焦虑症也好，一切神经系统紊乱引起的疾病，从内因开始调。但是不能100%，那一部分那再从外因调，外部再调。什么叫外部调呢？就是说人多做好事，多做善事， 来跟他俩这个相互配合。你别这边给你调的，那边做的恶事儿，做的坏事儿，这没个过来，调不了。 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哈，想不到这一层。 就是人怎么才能快乐？就说不失眠，也没有抑郁症，也没有精神病，但是不快乐的人也很多。 对呀，但有钱人也不一定快乐， 有权不一定快乐，当多大官也不一定都快乐。 对， 就说这块呢，快乐不快乐取决于你的行为。就是过去有一句话，给予比索取更快乐，就是这个道理。帮助别人，有人说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首先改变别人的命运。这句话就属于自然法则里边的话，就是道，是不是 玄妙 啊？玄妙。你看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有人说呢，这个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对， 他怎么没说损害别人快乐自己？ 就是 你看他不这么说。只有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就是多做好事，多做善事，他就快乐了。 就跟你之前所说的回向一样啊， 就回向一样。那么你自己观察，自己去体验，你做一个好事，你看看你快乐不？这个好事吧，还不用大，多小他都快乐。就是过去勿以善小而不为， 对， 勿以恶小而为之。 对对， 你看那个多小的坏事你做了你都不会快乐，多小的善事你做了都能快乐。这些事儿我感受深。你看在农村给人磕个手搓，磕完手搓吧帮着别人，自己心里头 就是 比给多少钱心里都快乐。给了钱了吧可能还不快乐了，也给你钱了， 对， 这个虽然说应该得的， 这是钱买不来的啊，换不来的。 他没给钱就快乐，给了钱了就不快乐， 没那种感， 就变成挣钱了。 对， 人家没给钱，咱就快乐了。他就是这么个简单道理。给人理发，中午人都休息了，都睡午觉。我那屋子家里天天中午一屋人，晚上有人，反正在地里干活歇气儿了，我那也排一溜人。哎，给人针灸，给人家画画，给人家理发。反正都没要钱，就觉得那就特别快乐， 充实哈。 人家啥也不说，咱也快乐，咱自己有感觉呀。 真是 帮了别人，自己心里头就自豪， 对， 没有愧疚感， 欣慰， 欣慰，他就是这么简单。要我说，你挣多少钱有那种感觉？这就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给予比索取更快乐的那种感受。 这话， 你要天天老做这种事儿，说还得抑郁症。 就是 还得精神病，那不可能，因为这个问题是你的行为问题。 对， 我就再怎么调，你那边做的恶事儿，做的坏事儿，就是，做的坑人的事儿，造了假奶粉给人家孩子吃的事儿，往食品里添化学添加剂那些事儿，给你吃这个有用吗？你良心坏了。 对呀， 所以它得两部分才能够，也就像说人得有阴还得有阳，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它俩合在一起，它就平衡了，平衡了就正常了。你这阴，我们给你调过来，你这个阳还在那干坏事呢， 就是， 这就不行。 这人啊，有恶念哈，做坏事，他的心很难平衡哈。那有句话叫“做贼心虚”，总是忐忑不安，总处于失衡的状态，迟早会发病的哈。 是，那个有一次我在那公交车上，那时候公交车那个8分钱。坐公交车 八分钱 那时候没有啊，有的时候吧， 六七十年代的事儿， 兜里头哈，真没钱了，没钱了，你说你不走还办不了事儿，那就站在车里头啊，那心直突突啊，哎呀，那就难受死了，那紧张 哇， 你说这人家说你看看你票，你说这没有，你说咋整？那脸通通红的，我说人要有钱呐，千万千万可别干坏事，这干坏事是心里受不了啊！ 真是哈， 这都8分钱就在那直突突，这就是坏事和好事的感觉。 对， 我还有一次吧，那时候生活条件就好了，就有点钱了。我一上公交车，也是旁边一个人8分钱，他就怎么掏也没有，他兜里那是100，他是一个100元的一个大票，没有零的嘛，就给营业员了。营业员就找不开，找不开呢。他不让他下车，你说这个事儿麻烦不麻烦？人家还不是不给，那给你是你找不开，那找不开还不愿意下车，你说这个把那人急的，哎，我在旁边，我就摸我兜里啊，正好我兜里有8分钱，

我就摸完了，我就放那，它怎么就没呢？哈，他就坐那想，哎，他就这功夫，他就看到那小牛在流眼泪，他就过去了，他就觉得奇怪啊，小牛流什么眼泪啊？ 以下是广告时间。松花江江水清，一览雨过春涛声，浪花叠锦绣湖明。为答谢新老朋友们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厚爱，我们将定于六月中旬开展吉林健康旅游活动。此次活动我们将征集50名新老朋友与我们相约吉林，品美食，赏美景，游松花湖，参观生产基地，畅游山水，置身花海，拥抱自然。即日起开始报名了，详情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报名截止6月5日，名额有限，报名从速。以上是广告时间。 他就往前拽着小牛，怎么拽小牛不起来，后来他就使劲把小牛就拎起来了， 嗯， 一看那刀在那屁股底下坐着， 哎呦， 当时啊， 嗯， 就那个张六子那就是那心灵上那极大的震撼呢、啊， 就是 他发现动物有感情，知道要杀他妈，他把刀给藏起来了。就从那次开始， 嗯， 张六再也不杀牛了。 那且不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哈、啊，是真是假，我们要说的就是说他对人的这个教育意义哈、啊， 嗯， 这个启示 是啊， 嗯， 那是牛， 嗯、 不是人， 嗯， 现在人都敢杀，把人家孩子偷出来卖了，净干这种事儿。这事儿都能干，你把人孩子偷人这一下，这一辈子怎么过呀？ 就是 你都不想，你说和禽兽有多大的区别呀？它那有什么区别？所以，就是人呐，不能坏良心，人人都要都坏良心，人人都自私自利。 嗯， 咱们讲治未病一点用都没有。 对， 就说治未病真的得从心开始，说从药开始，从方法开始，从理论开始，措施开始。 嗯。 没有意义， 有些事儿啊，不能都靠法律啊。法律是一种无奈啊，哈， 无奈 是被动的。 都人人自私，人人都干坏事，法不责众了，没办法了。 就是呢， 连法官也干坏事， 对， 那不麻烦了吗？ 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法哈、 啊，心中这个法， 嗯， 就是善。 对， 你要不善，就要出毛病。 嗯， 你要恶就出毛病吗？出了毛病，我们再给你治，再给你治好了， 嗯、 那我们也作孽了， 对， 不是也造业了吗？ 嗯， 所以这个吧，它不是迷信，就是你一有这个想法，这个念就发出去了，意念就发出去了， 嗯， 咱就叫天知地知。啥叫人知？就是我们身体的细胞阴阳， 嗯， 阴就是体细胞，体细胞是父母之精，精子卵子那是小生命， 嗯， 是不是啊？那阳身上拿出一个细胞能克隆成阳，你说这个细胞它不是生命吗？那既然是生命，你自己身上的生命，你想啥他不知道吗？ 对， 他能不知道吗？ 嗯， 那个羊那也是细胞，也是小生命， 嗯， 因为他爱吃，他爱排泄吗？ 嗯， 那你想啥说他也不知道，他都不知道，那你这身体神经系统怎么传递啥呢？ 对，你这一个念头啊，能够产生就能够储存，能够记忆。 为什么能把你吓死？那不信息进来了吗？ 对， 不是你接收到信息以后你产生的反应吓死了吗？ 对呀、 啊，你说这信息它怎么就不起作用呢？是吧？到这块它怎么又能变成迷信了呢？这都是物质， 嗯，而且这个作用啊无处不在，时时不在哈、嗯。 对，因为你身体在，它就都在。 对， 所以它是信息，有啥信息，你发啥意念，它就接收到什么信息。你接收到的信息是要做善事、做好事，这个阴和阳，它就快乐， 哦、 万物。向善，万物有灵，全息论，他就得到这个信息了。说那个猫一进来，老鼠在那木头箱子里头，没看见猫进来，他就不会动弹了。有信息进来了，不是说把你抓住才不会动弹，这不是信息就起作用了吗？那你这么一想，他有一个大家普遍都认可的人在外地，说父母去世了，有感应， 对， 心难受。 嗯，这个确实很多人说过这件事哈， 有感应， 尤其有一些这个双胞胎兄弟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感觉哈、 这不是迷信。 有的时候吧，这个老人呢、去世，他不咽这口气儿，他就等看儿女， 是我们常说的心灵感应哈， 心灵感应， 嗯， 这种感应啊，它是一种信息， 嗯， 说就像这个手机似的，这个手机一摁了电话号，你在美国就知道了，

那糊涂能做出明白事吗？ 嗯， 所以我说咱们讲治胃病，讲怎么样精神愉快快乐， 嗯， 快乐还得抑郁症吗？ 就是 是不是、 嗯、 快乐还得精神病吗、 嗯、 快乐还失眠吗？就是怎么能快乐，这个呢就是说靠我们的心态， 嗯， 行为。那我的感受就是很多，刚才我说人老百姓得咱捐款， 嗯， 捐祖传秘方。你说你是企业，你是做企业的，全国给你捐祖传秘方，全国那么多人给你捐款，你能不快乐吗？你救了一个孩子，救一条命，那种感觉能不快乐吗？ 对呀、啊， 就做了好事，就是自己感觉都快乐， 嗯， 人家在感谢你，在帮助你，那不就更快乐吗？ 就是 你像我讲这个理论，我讲这个治胃病，讲内因综合调节平衡理论， 嗯， 讲我这个做的这些个事儿，救那些孩子，你看不光说把好人感动，有的那坏人监狱的犯人，那这个都感动。黑龙江北安监狱这个晚上吧，他们也听收音机，听我讲这些理论呢、啊、讲这些故事，犯人就感动了，他们就认为哈、啊、以前根本就不明白这些事儿，就不知道怎么做这个对自己好， 嗯， 他以为就是把钱整来了，把你的钱骗来了，图财害命，抢劫杀人放火都是为了财， 嗯， 把钱弄到手他以为就幸福了，结果进监狱之后才知道这个不是幸福，这是报应。 就是 因为他不明白怎么能快乐，结果在监狱呢就听我讲这人生故事，讲这个我这些个故事，你就把他感动了，他说我要早听我不早就好了吗？ 这犯罪也是一种病啊，这人生当中的这个一个病啊， 社会病， 社会之病、 哎、心理病， 嗯， 就是不明白人生法则， 嗯， 人生道理，所以就做了糊涂事儿。他说我要早听讲这课，我不能在这里待着。 就是 说他给我呢就那个绣了一个大财神， 哎呀， 那一人多高的大财神，就在监狱里啊，他就一针一针那么绣啊， 哎呀，那得功夫了啊， 那 嗯， 就是绣完了让那个监狱的管教，就求那管教，你一定把这幅财神你交到那个老师，你一定给我找到他，把这幅财神画你送给他， 这是对你的一个敬意啊，一份祝福哈， 啊， 就祝愿你发财的意啊。 那你说咱们知道这件事儿，你说那有多快乐呀、 嗯、 你要就这一件事儿吧，他不能快乐一辈子，你天天做呀，量变能发生质变呢，你好事多了，你天天不就快乐了吗？天天快乐怎么会得抑郁症呢？怎么能失眠呢？ 对， 他自然他就不失眠了。 嗯， 你像我在四川讲课，成都有一个84岁的老人，这个老人一辈子就是搞医的，是个专家教授， 嗯， 84岁，但是他说呀，他这些辈子也有这么一个心愿，帮助老百姓啊把这些疾病解决。他听了我讲这个内因综合调节平衡理论，听了我讲治胃病，听了我讲这些故事，他认为这个非常非常有道理啊。 嗯， 他认为这个理论方法是造福社会的。 这老专家老教授哈。 对啊， 他认同。 他认同。 嗯， 他认为这个是防病的，不得急性病的，不得慢性病的，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这么一条可行的有效的，他能感觉出来这么一个路。 嗯， 所以呢他为了表达他对我的感激之情， 嗯， 他给我写了一副金刚经，用12天时间写完的，用12天时间 亲自写的， 亲自写的， 80多岁老人， 84岁老人，一笔错字没有， 嗯， 一个笔划错的都没有，一个字错的都没有，那是1000多个字啊，金刚经是2000多字，是1000多字， 嗯， 反正那么大的一篇啊，用12天写完的， 就是我们看还要看很长时间呢啊， 就是啊， 嗯， 那那么大就是、嗯、那字写的非常非常漂亮， 嗯， 然后落款、指正什么大智啊、大勇啊、大荣啊、大爱呀、啊， 哦， 这个造福人类呀、啊、功德无量啊， 嗯， 就把他这个老人家感动的啊，我去四川了，在那边讲课，他现场就把这幅字捐给我， 嗯， 就这份心，你说。你不是感动一辈子吗？ 就是， 那80多岁老人呢，那可不是年轻人呢。 嗯， 写那么一幅字，就是咱们吧做过的这些事儿。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京一店地址：